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琴棋书画呢，是我们中国文人的四大雅士哈。那今天呢，先请大家欣赏两段关于棋的曲艺作品。先请听武振英演唱的《西河大鼓·皇帝下棋》。另外要专门跟您说一下呢，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几个唱段啊，因为稍微长出来一些，所以这样我们就把前面的前奏全都去掉了，请您直接从正活开始欣赏。 臣在，朕念你下棋辛苦，命你掌管大理寺，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有功夫，不找你进宫来下棋，岂止咱们单说这一天，皇帝他心血来潮出不去。下半场老道士骑着小毛驴，到城外来到了柳林村头上，见路旁有两个小孩下象棋，他俩是一对孪生小兄弟，一个叫小宝，一个叫小菊。皇帝他急忙把驴拴在柳村下，走过来冲着小宝笑眯眯：“小宝宝，你今年有几岁？”这小宝说：“今年七岁，我属鸡。” 哦，七岁就会 把棋下，小宝他仰起头来看看皇帝和小菊。哎，我是老道啊，你别小瞧我们小哥俩，就是那棋迷皇帝也敢跟他耍两局。哎，是不是你想来一盘啊？啊，告诉你捞不到啥便宜。皇帝说， 小小的顽童口气道：“谁是哥哥来下一局？” 小宝说：“我是。”输了败你为师父。哎，那我要是赢了呢？ 皇帝说：“赢了，我送你这头小毛驴。” 好，当头炮跳马。没有几下，皇帝他连败五局，输了这头驴。临分别猫着小宝他的头顶，下棋的绝招是跟谁学的？这小宝说：“我的父亲常教我们把棋下。” 皇帝说：“他是教书还是做生意？” 我父亲锄禾日当午，天天种地，他姓王，名字叫王琦。皇帝他徒步回府下谕旨，派人去请王琦进宫来下棋。他恐怕大庭广众丢了丑，悄悄地把那王琦请在了后宫里。哪曾想连下五局赢了五局。 啊，皇帝连忙问王琦：“你教的小宝能赢阵棋无盘，为什么你却连连输了五局？” 讲实话， 这，小民是 无心传言，我才这样做的。我听说和皇上下棋，假装输能升官发财， 我的棋也差不离。 想到 举起皇帝手先圣两句，看样子第三句也没问题。群臣们一瞧时机到，正准备凑上前山呼万岁捧皇帝，不料想皇帝忽然停住气子，正今天要立一项新规矩，你要是五举三胜输了七正说明你是无用的废东西，昏庸人改于后路不合适，朕要把你的官职降三级，五级三胜要赢了七，就说明你是栋梁之才，要出席官职还要往上。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武振英演唱的一段西河皇帝下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二蓝云演唱的京韵大鼓流派京韵啊，神棋退敌兵。 将军的嫡系军队 反正我担心那地方军队的骑马兵，他们若知我军失利，都蠢蠢欲动，步步为营，敌人的兵力比咱们多十倍，咱部队总共才有7000挂零，敌人离这儿只有3公里，这情况紧急与往日不同。您若把部队全都派走，难道说剩下您自己守空城？陈总说守空城，对，咱苍生卷在谈笑中，运筹在这桂花厅，学一个诸葛亮在城头抚琴，自在从容空城退敌兵啊。成败还得接种这位老先生。陶勇说这深更半夜战事正经，那位老先生他逃之夭夭的，早已是影无踪。话未完，通讯员报告说朱先生到啊。陶勇他暗暗的赞佩，陈总可真行啊，他了事如神，赛过那诸葛亮。我要学那常山的将军，那位赵子龙，想到此充满无穷的力量，决心要以少胜多，他是照计而行。陶勇他满怀信心就回转了司令部，咱再说来找陈总的朱老先生。朱吕先他本是国民党的元老，因反蒋辞职后隐居山城，对我党的政策他很钦佩，经常说共产党的主张我赞成，他为人正直德高望重，在苏北一带是远近闻名。刚才地方军李司令给他来电话，告诉他局势骤然变更，劝朱老逃避他乡，快躲避，也免得在那战火当中害怕担惊。朱吕先是半信半疑，想问个究竟，他这才深夜来到了桂花厅。朱吕先走进桂花厅，心神不定，忽听得一阵爽朗的笑声，见陈毅就走出了门呐、啊，他是笑脸相迎。Thank you. 请，哎呀陈老总别客气啊，有何见教，愿洗耳恭听。朱老难得这金风送爽月色好，下一盘围棋助助兴，您可在城？啊，朱吕仙一听啊，他就是一愣，暗想到陈毅的雅兴可真浓，已经到这生死关头，你真不知道吗？是不是有对策，他城主在胸？对，今夜晚我倒要看个究竟。想到此，撩起了长袍，把身一躬，啊，陈老总要下围棋，请请请吧，老朽我是理当服从。说着话，在桂花厅里对面坐，在石桌上黑白棋子颜色分明。朱老他抄起了白棋子就强占一角，陈总他拿起黑棋子就放进了小木中。朱老他在小木的右方设下一棋子，又在左方就埋下伏兵，一步步先发制人，韩主动的一会儿把那黑棋围了一个不透风。朱吕仙喝了一口茶水，就看看陈毅，满面的愁容。啊，陈总，您平日棋路高超，多韬略呀，可今日步步失策，水复山穷。陈总他举起一枚黑棋子，朱老，这胜负还得看最后五分钟。看我这枚棋子儿位置可对，朱老他低头一看，大吃了一惊，呼，反包围还是猛，出乎意料，那黑棋向白棋就发起了猛攻。哎呀，老朽我失算中了计，我佩服您的棋艺超群，真高明。这时候隐隐约约枪声不断，朱吕仙举棋不定，暗吃惊。啊，陈总，听说战局很不利呀，敌人已经占领桥东，你若能转危为安出妙策，怎样才解民倒悬救生灵？陈总闻听是哈哈的大笑，只笑得朱老先生头脑发了懵，就好像十五个水桶在心里七上八下的乱翻腾。只见陈毅他很镇静，手指棋盘，声音响空中，啊，朱老，这下棋正是军事筹划，战士吗，这局残棋会见分明。朱吕仙半信半疑直发愣，这时候传来电话铃声，来电话的是地方军李司令 这个人是朱老的学生。陈总请朱老接电话，李司令来电也是来探军情。啊，朱老啊，陈毅想逃奔何处去呀？啊啊，他正跟我下棋交锋。哦，这局棋下得怎么样啊？啊，哎呀，司令啊，陈总他正施展高招反围攻，我想退避三舍，先等一等，也免得误入他的牢笼。哦，李司令一听啊，他是倒吸了口凉气，放电话，忙传令，快快撤兵。朱礼先这一番话，吓退了七万人马，可是他自己还在鼓里忙。见陈毅放下残局，看了看表，这时候炮声隆隆，军号长鸣，朱吕先不明真相，心胆战。陈总说，朱老您仔细听，这炮声响，报告咱陶勇巧计多了炮，军号响，一二纵队打反攻，您快跟我走一趟，慰问那深入敌后的人民子弟兵。朱礼先恍然大悟，是如梦惊醒，伸出拇指，满面的笑容。哎呀，陈老总啊，你真乃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运筹桂花厅，下棋退敌兵，可称是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真不愧是九夫上命的革命英雄。 好，在欣赏过了两段关于棋的唱段之后呢，再请您欣赏一段跟画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是一段二人转《西厢观画》。 哎，半夜三更啊， 难耐如啊， 儿听得西厢下院传来了喜声啊，儿是张生，儿是杨洋， 你在那西厢 看呐，你在绣房听啊，弹的是。亮亮悠悠，谁也睡不成啊！哎呀，嘿，睡不着的张生， 睡不着的莺莺张生， 亮亮张生，亮亮悠悠，发呆又发愣。 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们要喊，你 厅前小蟑螂啊，表弟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取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去科考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情深意厚，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难把文章做啊！ 崔莺莺想金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红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烧到西。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那叫红娘你看过来呀？啊！ 看啥呀，小姐呀？ Oh! 哎呀，我们小姐想张生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这腰啊鼓了拉的成就见细了，受坏了。王啊， 成在天，我在人， 巧配鸳鸯啊， 想当初，想当初咱们二人 并无来往， 是因为普救寺 贵母降香，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苦了大地， 动了情长，不料想， 不料想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围寺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啊， 血才怕， 血涨高白， 接着抢啊！ 谁要拦我呢？ 贼兵啊退， 将军许他 做亲房， 是还有大， 我们愿做小。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上当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我到吧， 叔叔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你们正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摆上那个干心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竹篮打水呀， 空劳一场， 我将我们怀里抱紧到了一个 都给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了 倒不远呐， 多闹一道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老头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 心里着忙，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向你胆大包天呐，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再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小张郎，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吓得那个 大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哪、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短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倒差味了，去老贵了。 他们丧气 舍不得打。 小红娘看破你我心腹事啊， 我与老妻家常啊， 哎呀， 哎快老妻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 在花园着了凉啊， 卧病在床感冒了， 安庆先生 不见好， 这回请大夫、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闸，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 那叫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哈喽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这药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满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把你呀、啊， 将来好， 可探亲你呀、 啊，回故乡啊。我到门外呀， 你瞅我， 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 眼泪呀，汪汪啊！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郎你走的时候， 后来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碰不着你呀、啊，公子张郎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怎么打钱啊？ 从把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贴晃灯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不过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钻地， 两步还 在，一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还铜像花鞋， 底做帮， 还帮做底啊， 底做帮， 还帮帮， 底不正当啊。 张先生多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哎呀，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窗果然强， 一片玉砌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花和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郭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 什么有横批挂翠屏， 三个大字大西厢。门上一副对儿， 挂个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物，唐诗尽字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去是屋里更别， 外边墙 紫乎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木凳子 左右， 堂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鹤，想看这墙画十张啊。 红衣 二能搬山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潘佩夫郎，五子胥打马杀将过河，吞并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笑脸迎，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 说他谁呀？ 薛丁山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放一挂动刀枪。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哎呀妈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呀， 黑袍黑甲， 黑头盔 呀， 黑胡茬子， 却黑的脸呐、 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黑？还气死那程腰太，这不让那锅底灰，这什么那书房蜜，这再过那铁匠锤，这金钻金锥金拉金推金抬金背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场后院的大美女呀！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楚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段威武， 她木兰从军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离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啊，再关吧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啊， 小花又发张啊， 人身长一个 眼山上的牛魔王啊， 肩身扛了一个丫头子呀， 那是上房的石丫娘啊， 肩身扛了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参长个猴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参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挂罢了，瞧着这些花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金瑞呀， 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盒海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原来是郎和妞里一个大姑娘啊，拿了一盒海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盒海呀， 拿了一盒海呀， 内朝那个裤子 裤脚长， 青 丝那个乳蜜眼呐， 一双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 猪肉 面呐， 反复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害呀， 哪里不害呀， 哪里不害呀， 哪里不害呀，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们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香飘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水淹打，奴家小红娘啊，得知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帮你找啊，让你去当面不背面落细说短长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前米呀、啊、做一好是没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哀告的好聋哑，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可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哎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家谁爱谁呀，哎呀，哎姑娘啊，这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 把天 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事你我情愿不找，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人世间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哎，红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哎呀，大姐帮个忙吧。 张君瑞啊， 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哎哎，什么叫红娘啊？哎呀，叫红娘啊！啊啊啊！小红娘这里不怠慢，今天谈起小蟑螂啊，跟你说句是玩笑话。 啊， 先生有事，江上快去，快去，快快去吧！红娘呀，这还挡风啊，强啊！ 那个玩意儿这么道理？看罢书简，明白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月月来得快，来回盈盈女儿红妆。 请你细想，你问。